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见多云，偏南风3-4级，阵风的6级，最高气温呢36度，最小相对湿度呢10%。那今天夜间呢是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呢60%。周六呢晴转多云，偏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呢22度。周日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呢19度。总的来看，那今天下午呢气温比较高。出行呢，请大家注意防暑和防晒。双休日期间天气晴好，适宜交通出行。外出呢，请大家注意防晒和补水。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王凯，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嘉言房谈的杨乐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六一节的一些事儿哈。杨乐你好。 啊，大家好。 哎，很多朋友说你们房产节目怎么聊到六一节了呢？首先啊，因为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嘛，对吧？首先呢，要祝我们的所有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啊，节日快乐啊。那我们说到这个六一啊，跟我们这房子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现在确确实实啊，这个无论是这个80后啊，还是这个之前的70后啊，这孩子们都慢慢长大了，是吧？ 对。 然后呢，这个很多80后、90后啊，甚至都已经成为了这个父母，对吧？有孩子了，而且再加上我们之前这个二孩政策出来之后啊，很多的这个奶奶爷爷们，是吧？就得跟自己的这个子女们一起住了，帮着带孩子呀，对吧？ 对，确实是。 因为像现在很多的80后、90后，人得上班，是吧？拼事业，对吧？所以对于这个孩子呢，确确实实可能不可能这个天天的就是在家里看孩子啊。所以那说到这儿，就说到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关于房子的事儿了，就很多可能就需要有一些不同的，比如三房啊、四房啊这种，对吧？ 对。 那这样的话才能满足我们现在的一些这种需求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亲子户型啊，我们怎么去选择。 可以这么说是吧？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这种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啊，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一个呢，我们在本周六，也就是明天呢，我们会有一个关于云南置业的一个讲座啊。那大家呢如果想报名参加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电话来报名。还有就是想参加我们装修陪同计划的，比如说希望我们的专家帮您去把控一些这种质量啊、价格呀，还有就是比如说像选择一些主材啊，不知道怎么选，怕上当啊等等一些问题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0108501370啊，来和我们进行报名啊，互动都是可以的。好的，那我们先问一下杨乐，你觉得现在年轻人比如说有孩子之后和父母住在一起的比例有多少？反正我个人觉得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是这样的，就都是住在一块儿。 其实现在是的话，之前有过调查啊，大概的话会有一个比例。其实我们之前的话，大概是有 14.3% 的人认为，就是跟老人可能同住在一个小区比较合适，就是住在一个小区里，但不是住在一间房子里、啊。 对对对对对。 但是有呢，42.9%的人可能认为，就是父母应该住在一起，就是我们在一个房子里面共同去居住，可能是需要一个三居或者是一个四居。 嗯。 另外的话，就是可能还有一部分人，大概是42.9%的人认为，我就跟老人在同一个城市里居住就可以了，我周末回家去看看老人，我平常工作的时候就自己把我的孩子可能送到我们的托管班也好，还是说我们有一个其他的阿姨照顾就可以了。这个比例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在跟老人住还有是不跟老人住，其实大概是这么四六的一个比例吧。 嗯， 其实这个也反映了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包括我之前也接触过很多我们的这个网友，他可能觉得我跟老人住在一起，有一些人是觉得不方便的，但是有一些人认为我现在上班但是需要老人帮我去带孩子，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出现了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在市面上主流的一些我们的新房的产品，现在主打的多数是以这个90平米左右的三居，包括是在140平米左右的这种四居为主。尤其您在现在在北京的这种新房市场上，尤其是最近的这种我们的现房价经济价的这种产品上，就能够明显的看出来，就是90平米的三居是很多的。 嗯， 就是这个充分的考虑了，就是我们将来父母过来带孩子，然后我们的自己的这个居住的这种我们的需求，这种户型产品呢，一般来说的话，基本上都是属于我们的客厅跟我们的主卧是朝南的，然后我们的书房，包括现在可能叫做儿童房，跟我们的这个老人的次卧是在这个北面，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老人可能照顾孩子也来说也比较方便，而主卧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夫妻的这两方来居住的。 嗯， 这种产品现在特别的多， 特别多是吧？确确实实是哈，就是现在没办法嘛，这个要上班又得照顾孩子，确实是个问题啊。今儿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这个话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愿不愿意跟自己的这个父母在一起，还是说你们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还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在一个小区这样子哈，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这个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啊。当然可能有些其他关于房产的问题呢，你也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另外一个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电话85013710 85013710，也是我们节目组的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或者想参加我们装修陪同计划来报名啊都是可以的。好吧，那我们来说一说目前比如说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这种户型，刚才咱说到了，比如说从北面啊什么的，南边这种通透型的哈，会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毕竟和父母要如果在一起的话，父母喜欢养个花弄个草的，是比如说像这种带院子的或带露台的，会不会受欢迎？ 现在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现行房的产品呢，在这个一层基本上都有这种带下跃包括带花园这种设计啊，包括我们了解的在亦庄也好，包括在现在的昌平也好的这种现行房项目，基本的均价可能在50000多左右，然后它的一层的产品是90平米左右，但是它会有一个地下的空间包一个小院，这种都是很多的。其实这种房子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比较适合我们跟父母一起去居住，他可能会更乐于去养个花种个草，包括他你的孩子没有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帮你去带的孩子，我觉得这种来说的话，就是整个的这种舒适度包括跟这个家人的这种融合程度会更高。 嗯， 但是这种房子呢，可能现在来看的话总价就稍微高了一点，正常来讲的话，这种我们就买一个90平米左右的现行房，大概的总价可能是现在的主流的这种比较多的产品可能是在500万到600万左右。 嗯， 但是现在您如果买一个带下跃或者带这种小院的，可能要到个800到1000 左右。对，毕竟它有附加的这些好的一些地方嘛， 对吧？ 所以现在面积来看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然后这个 总价的话相对来说也是高一些，这个还要是看我们个人的这个是不是有这个经济上的这个人支撑 能力是吧、 嗯、对、嗯、 那比如说有没有特别理想的这种亲子户型是什么样子的呢？ 嗯，现在来看的话还是有一些，其实我们在南方的一些城市也见到一种就是比较有意思的设计，可能就是我们的这边是一个两居，然后我们可能旁边就是一个一居，这样其实既然可以做到这种分开，然后也可以是有一个各自的空间， 嗯， 这种的话也是比较常见的。 嗯， 那其实现在我们在去买房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认为我更乐于去扎堆买。其实我们在我们团队内的话，之前也给大家做过这种就是比较常见的买房，就是告诉大家不管是买新房也好还是买二手房也好，就是您把您的第二处房可能买在我原来的房子旁边，最多的话可能走过去不超过5到10分钟，这样的话就是你跟你的家人也有一个互动，另外的话就是你整个圈子也都在这边，包括你未来的这个可能我的这个工作上面也会比较方便，所以这是我们给大家平常做的一个建议吧。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我们更多的人其实现在工作上虽然很忙，但是已经渐渐的开始注重我们的这种包括亲情也好包括友情也好，大家都乐于把房子去买到一块儿去了。其实我们像我的这个同事，他在这个望京区域内工作啊，就是因为我们的办公也是在望京的，他的这个父母呢是给他去带这个孩子的，是有一个跃层的产品，然后他整个父母就是住在这个跃层的上面，然后他住在这个跃层的下面，然后给他带孩子。其实这样的话现在其实这种变相的这种亲子户型是比较多的， 嗯， 比如说我们常见刚才跟大家说的这种两套挨着，然后像这种跃层，然后像这种小院这种，其实现在来看就是真的是产品真的是越来越多样化。 嗯，而且我觉得比如说现在这种如果是那种特别好改的户型，是不是也可以？就比如说像之前有的朋友，他们就是本来是一个复式的，就是一体、嗯、一个门进那种复式的，但是他们那个买的那个户型好的什么意思？好的什么地儿呢？就是它复式上楼上和楼下都有门从外面可以进去，但是然后里面它是又是通着的， 有是有一个楼梯， 对 对， 所以后来他们就这样就把它完全隔成了两户，只不过呢可能在阳台的地方是可以通过去，但是屋子里面是不通的。 对， 这样的话呢可能又避免了说这个孩子和这个父母之间比如说作息习惯不一样啊等等一些问题，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它完全又变成了两户，这样的话这个相当于就是比较的各自的这种空间也不会有很麻烦的。 其实还是要保持一个距离的，尤其是啊，作为我可能一个已婚已有孩子这种家庭来看，自己的媳妇儿跟这个妈呀爸也好住在一起的时候， 还是会有问题， 对，还是会有一些问题。我建议大家，如果说尽量的话，还是要这个空间上有一定的分开， 有一定分开，没错啊。所以就是还是在一个小区，我觉得相当于是挺好的， 对，就比较理想， 比较理想， 这种状 态比较理想，对。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啊、关于这个亲子户型的一些事儿哈、啊、当然这个呢我们只是说还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预算和你所碰到的一些这种房子的这种情况啊来做哈、啊、 对。 那目前比如说开发商推出的这种亲子的户型大概都有哪几类吧，就是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这俩连起来的是吧、 嗯、对。 以前反正我们就说基本上是在买一层嘛，买一同层嘛， 对， 对。 那还有什么吗？现在目前做的最多的 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从这个南方的开发商来看的话，就是他追求的这种距离叫做这种一碗汤的距离的心态，就是可能我的父母做好就是一顿饭以后可能送过去就是很近的这种亲子户型啊。然后的话之前也看到过相应的报道，就是基本上刚才跟大家说的两房一厅跟一房一厅这种结合，同一个大门进去，然后打通一个大的阳台花园，然后你在我们的这个花园上面可能开一个小门，然后推拉门进去，其实刚才跟你说的那种复式上下就比较相似，就比较相似、 嗯、 这种房子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我觉得虽然说很好，但是真的跟刚才我说的这种下月包括带小院的情况是一样的，还是要您有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上的支撑。另外的话就是其实两套房子这种最好的一个事儿就是将来如果考虑置换的话，两套房子我其实是可以分开去卖的。 嗯， 就比如说我现在想留着这个套两居室了，然后这套一居室我将来孩子比如说大了可能不需要父母去照顾，他可能上学可以自己照顾了，这种其实出售上面来说的话情况会更好，比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可能一层带小院包括这种跃层情况要更理想一些、嗯、更加好一些。 嗯，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区域啊，就是因为有的区域可能比如说像那种复式的这种大户型啊，毕竟它总价高嘛，所以它单价又低，可能你要真的比起来可能比你直接去买两套还是要便宜的。 对， 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说能够改动的话，或者说也没有什么太多问题，其实如为了 为了节省预算，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是吧？ 对，其实今天我在这个上直播之前，有一个粉丝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面临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 没事，咱给大家解决一下。 对，他现在是在这个东坝区域内，他在这个其实东坝现在就是有几个比较出名的小区啊，是哪个小区我就不说了，要透露个人隐私了。他有一个大概是在150平米左右的这么一个房子，但是他现在在东坝这块没有办法去住的，他只能是在因为他孩子要面临到上学的问题，他的这个户口是在海淀，在这个海淀这个四季青附近，他父母也在旁边居住，但是他父母那套房子比较小，只有70多平米。他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我如果搬去跟父母住，那父母两口子加上他自己再加上孩子，这70多平米是完全没有办法住的。但是他的孩子又面临的将来上学需要父母去帮他带。这个代为照顾，他父母毕竟的话还可以帮他去照顾一下的话，他们的还可以正常去工作。那现在他的问题就是，我要不要把东坝这套房子卖掉，然后到这个海淀去再买一套房子，再买一套房子。但是从现在这种价格差距来看的话，他如果把东坝这套房子换掉，再到去海淀去买，他还要再去贷款大概在60到80万左右。 嗯， 他现在就很纠结，我到底卖还是不卖。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如果他孩子的这个入学问题已经解决了的话，我倒建议他这个房子暂时还不要买。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他把东坝一套房龄比较新的一个次新房，而且这个小区的整个的环境会比较的好，而且东坝这个未来的这种 以后发展会不错， 对，升值空间是很大的。那他现在换到一套海淀的老破小的房子，这个居住的品质是有所下降的。 嗯， 那空间又不如这块大的话，我倒不如建议他在海淀这块先租一套房子，跟父母在旁边租一套。 嗯， 就可能跟父母在同一个小区或者在同一个楼，看能不能租一套相对来说小一点60-70平米的房子，然后先把这孩子上学的这种几年问题过渡过去。因为毕竟你将来这套150平米的东坝这套房子住起来会更舒服。 嗯，没错啊。所以就是很多人其实有他这位朋友的这种是吧，这种情况啊。很多人都在想，比如说我在这边可能朝阳啊什么地方，我有一个大100多平小200平的这么一个大房子哈，然后虽然价格低点吧，这个可能6万啊也就5万多，但是呢，比如说你要是真的去城里头去换的话，那可能真的那边都10万加最少的价格， 对 对吧？你想能差一半啊，就可能我的面积可能也直接就缩水了，而且可能居住环境也不是很好。 一般来说要可能要差很多，因为毕竟老小区的话，现在你看的话，包括物业也好，停车也好，你的这种居住的这种包括的可能户型的这种舒适度上也好，包括你的景观也好，其实应该都是差很多的。 嗯，所以我倒觉得可以这样，就比如说看这位朋友他以后，比如包括很多很多其他的朋友都是一样啊，就是您以后的这个住的这个地方是在哪儿。你比如说要在这个老破小或者说在这个学区边上，我可能真的是要住10年以上，这么长的距离，其实我觉得还是说啊，有一套自己的这种房子更 好 一点。 对， 而且比如说你也可以之前好好装修一下，找一找自己喜欢的一种风格啊等等。那如果比如说我只是为了解决这个上学问题，我就简单住了，可能没有两年，可能我也就不在这儿了，那其实无所谓。如果你真的是要住10年以上，我觉得可以把比如朝阳啊或者什么地方的这种大房子去卖掉，然后呢拿出一部分在这买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可能40-50平、50-60平这种小一点的，花个可能500-600万这样的价格，然后那边呢也可以买一个小一点的。 对，就是现在就是一套大的，可能换两套小。 对，换两套小。 再贷一部分钱。 对，换两套小的，然后这样的话，你两边其实都还是有房子的嘛。等到你真的10年以后，这个房子你要愿意住也是可以的，因为毕竟你买的这个房子选的时候，你肯定也会选有电梯的。等等等等，相对来说你住起来方便，毕竟你要住10年呀， 对 对吧？然后这个地方二环嘛，三环嘛，怎么着它其实还是各种方面还是挺优质的，是吧？ 其实现在就是你到底是想要地段还是想要我的这个产品更好，其实现在好像想兼顾真的很难， 很难，真的是很难。对对对，反正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啊，因为正值6.1， 对, 对，所以咱也聊聊这个孩子和房子的一些事情。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和微信啊，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大家呢也可以直接的这个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大家如果想参加我们装修陪同计划啊，或者说这个有一些什么报名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就是85013710 85013710。我们这边呢有位左家庄这位朋友，真的是我已经看到您很多次的这个关于这个燕郊房的那事儿，我看来这位朋友真的是很纠结。这个左家庄说了，说这个帮忙再分析一下吧，哎呀，我都快纠结死了。这个 之前他来在节目里问过啊，就是在燕郊呢有这个有套房想出售。当时其实我们想跟他说，就是这个房子如果能不卖还是不卖，因为他那个房子的位置很好，然后再加上他是那种带院子的，而且他还把图片发给我们看了一下，哎，那个院子其实真的装得很不错，带那个什么就是那种栅栏啊什么的，然后有一些什么爬藤的那种小沙发什么，真的挺漂亮的。但是呢，就是他还是想卖嘛，那想卖的话说这周呢，这个刚大幅度的这个降完价，可能因为比同区域价格最低的这个性价比还就是稍微的高一点点而已，说看的人确实没有大幅度降价之前这个就是多了许多嘛，有谈的，但是因为首付款的原因到现在也没有卖出去，说心里有些着急啊，也有些这种啊失望什么的哈。虽然我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他为什么那么着急去卖，对吧？因为我觉得燕郊真的等地铁通了以后，我觉得还是很好。 现在是这样吧，就是我看您的这个还是要分析一下您具体的原因，到底是想是我现在急需用钱，还是说我现在想把这套房子卖了再置换另外一套房子？我觉得这两种情况的话，您是可以考虑出手的。只是说您如果现在就看现在的情况，我燕郊的房价缩水的这个程度比较大，我现在有点担心，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您就可以先踏踏实实把这套房子先留下来。首先呢，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间大概去买的这套房子啊？如果 他买的早，他那会儿买的时候可能才几千吧。 如果您真的是很早以前去买的这种燕郊的房子，您很低的价格来入的这套房子，您现在真的不要着急出。因为从现在燕郊来看的话，就是第一个，我们将刚才我们的主持人也说了，一个是我们的地铁，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它首先的这个位置上，在东边的这个位置，未来的相应的这种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对， 现在它主要价格下降的一个大概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资格，没有人能够去买这套房子。 对，就还是资质问题， 还是资质问题。所以其实您如果将来这房子自己住，包括后边的话，也是比较理想的。就是现在真的不要着急，尤其是其实我们现在燕郊的楼市基本可以分为，如果去买房的话，可以是102国道以北或者以南。以北的话，它的优势其实比较明显，就是它将来的话，距离这个我们的一个潮白河的一个大桥，预计也是快通车了，将来的话你在燕郊到我们的北京的六环走这个桥真的很快。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地铁的这个通车，所以其实您如果在燕郊将来去住的话，真的也是比较方便的。那现在包括北面的这个城区里面的相应的超市也好，这些我们的这些影院也好，整个的这种配套也相对来说都比较成熟了，那就是建议您先拿呢吧，真的。 没错，所以要不您再给我们发一下吧，您到底心里怎么想的，是吧？就为什么非要把这套房子卖出去，有那么着急去换其他的这种房子 吗？其实现在来说，如果就讲环京这个整个周边的这种置业的话，燕郊因为它距离北京的距离真的很近，其实在周边算是比较适合我们不管北漂也好还是居住也好买房的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区域。虽然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燕郊这个交通比较堵啊，人比较多呀，但是现在就位置上来讲的话，包括未来的发展来讲，您自己在这块住的话真的是挺不错的。 还真是，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他当时发过那个照片。 尤其是您就几千块钱买的房子，就算现在是卖个10000出头，我觉得您这个 也 是可以，对，也 涨 了嘛。 对，但是如果我觉得反正不着急用钱的话，还是再拿一拿，是吧？我们之前一直在跟这位朋友这样说哈。那如果还是想卖的话，想换成其他的话呢，那您就也不用说为了卖出去而把您的房子降价。 对，尤其这样的话， 这样 其实你在买房买卖的时候，买家也会看到你这种急切的那种心态， 对， 价格会压力比较低。 没错，所以说呢，这个您也一定要有一种坚持啊。对，千万不要着急。 对、 啊、 尤其是刚才听过主持人那个描述，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个楼盘啊，但是如果您的这个房子包括北边的，可能包括首尔也好，包括这几个楼盘也好，品质都比较不错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可能还保持着这种前景还比较好。 没错啊，嘿，这边有一个 LY 说，哎，带小院的我想买啊，回头给您签个价啊， 你们可以交易。 好的，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这个房产的问题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我们能在节目当中解答的就尽量在节目当中进行解答，解答不了的我们会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包括这个微信当中哈，也会给他们朋友来解答一下。大家记好了我们的工作方式，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如果您想报名参加我们明天的这个置业的讲座，或者是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都可以通过85013710 85013710来进行报名。那我们下面再来说一下，因为有朋友来这个问啊，目前这个公租房目前的这个政策能解答一下吗？说上次听解读好像还有一些问题疑问啊。 对，其实现在的话，公租房的话，大概分几种，跟简单去说一下。好多人在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可能关注的是公租房，它有收入的限制。 嗯， 这个其实我们在线下的节目里边就问的比较多的，就是现在公租房到底有没有收入的限制，就是年收入的这问题。首先呢，公租房是分几种的啊，有一种它是有这个年收入限制的，就是您去您的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去申请的这种公租房，它是限制收入的，就是您三口人的这个家庭年收入要在10万以下。另外的话，有几种的公租房它是不限制收入的。第一个是新北京人的公租房，这种公租房呢是我们有相应的一个公告，公告发布以后会去进行网申，网申后面会有资格的审核，包括摇号以及选房等等。这种是不限制收入的。第二种呢，就是还有一种不限制收入的，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人才公租房，就是单位为您解决的这种公租房。其实这种公租房也是不限制收入的。很多人家庭都说，我现在一个年轻人正常工作来说，我夫妻两口人可能工资大概每个人在5000左右，这个年收入就超了，但是没关系，后两种都是不限制收入的，可以具体去申请。大家等着看我们的相应的公告就可以了。您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北京市住建委官网的这个相应的通知。 好的。然后我们这边还有朋友来问说，目前这个共有产权房有哪些即将可以申请的呢？ 现在的话是这样的，有两个共有产权房是正在申请的，一个是这个密云的首创悦新汇项目，一个是平谷的这个保利桃源仙谷项目，两个共有产权房都正在申请。面向的人群呢，基本上就是您是密云人或者是密云社保，您是平谷人或者是平谷社保，就都可以去申请。另外的话，您可能还要就是名下无房且无房屋转出记录，包括这个单身满30岁，没有过这个我们的相应的这种签订拆迁协议等等啊，这个具体的申购的条件呢，您在这个平谷住建委官网，包括密云住建委官网，都能够看到两个项目的相应的申请的公告。两个项目都是在15000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从现在来看的话，在北京单价15000能够买到一套住宅的这种机会真的不多了。而且在未来的话，在预计在6、7月份左右呢，在房山的项目啊，有一个项目的话叫做金融街金悦家园项目，也有可能会去申请。大概的话是在26000左右。 26000左右是吧？ 对。 好的。大家呢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电话 85013710,85013710。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那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这个亲子户型的一些事哈。当然我们还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嘉言房谈的杨乐，您好。 大家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公众号啊，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哈。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一个，大家呢也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那报名电话是85013710850103710。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昨天呢，从北京市规划国土委获悉呢，北京将在2020年底前完成全市村庄规划工作。目前呢，已经有71个村开展了村庄的规划编制。那市规划国土委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呢，说去年的10月份，北京陆续启动了71个试点村的村庄规划编制工作。那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呢，是遵循统筹边规划、开门边规划，还有就是驻村边规划的一些工作原则，力求每一个村庄都编制出兼顾当前需求和长远发展、兼具乡土气息和现代理念的规划设计。 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之前有好多粉丝在问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这种农村的规划越来越好了，我能不能到去农村里面去买一套房子？其实我们问题很多啊，但是实际上想告诉大家，这种农村的宅基地，我们的城镇的居民是不能够去买的。我们现在不要看到说将来这个农村的规划越来越好了，是能不能去买套房子，这种情况是不能的啊。尤其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就是可能有一些会发一些小广告，说是一些我们的北京周边的这种出售的一种房产，其实您基本上都是以一种这种长租的这种形态去租这个房子的，将来可能遇到一些比如说规划类的包括一些这种变动，可能您是要不到一个相应的一个赔偿的，这种其实要大家一定要注意。 嗯，好的。反正我觉得有一些这种特殊的这种房产吧，就是你一定要看我们能不能买是个问题。 对吧，之前今天上节目之前还有朋友说在也是在这个东边啊，这个可能也是东坝附近吧，也是有朋友说这个地方可能相对来说70年70年产权的，然后但是呢会比周边要便宜100多万，而且呢这个说要必须得全款。哎，我心说了，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现象。 对，首先的话 不太可能吧，我觉得。 如果说是一个住宅产品，就跟您要求全款这事儿，那我觉得您就首先要掂量掂量。 没错， 因为现在的话就是有关部门对我们的这种房产的这种要求来看的话，就是它必须要支持这个公积金或者是商业贷款的，就是您买房子，正常的房子来讲，它都是要有这种两种的这种支持。尤其您如果要去买一些类似于保障房，包括共有产权房，它还是要求严格要求您支持组合贷款。所以说，这房子如果说一说全款，那您现在首先就要想想是不是有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时候啊，还是可能大家会贪图一些 便宜 吧。 对， 当然你得看这便宜是什么便宜，对吧？有的便宜你是可以去，但是有的便宜是真的不能贪啊。 对，这个风险很大。 对，风险真的是很大。但是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法拍房啊或者是什么的，如果您能找到真的就是可以让这种专业的律师陪您去的话，可能会有没有什么风险的话，您是可以买的，对吧？ 对， 所以就是有些东西就是还是一定要看啊，不能盲目啊。好的，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近年来呢，在房地产行业的一系列的这种调控政策持续作用之下呢，房企陷入了利润率下滑、融资难度增大的困境。那众多房企呢开始思考转型问题，谋求多元化业务发展的获利，其中长租公益市场成为了房地产企业竞相布局的一个重点。 其实我们现在一直也在说这种租售并举的这种大的条件下啊，其实很多的企业已经开始注重这个我们相应的租房这块租赁市场了。尤其是我们其实现在看到有一个市面上的比较大的一些中介啊，这颜色是绿的，其实一直来说一直都在做这个相应的租房的这种业务。而我们其他一些现在包括一些新房，包括像龙湖啊、首开一类的，他们都已经很注重，包括万科都很注重这块了。尤其我们在今年的时候，上半年大家都听过海淀的一个公寓啊，这个是开发商自持的这么一个公寓，就是它整个的房子的整个地块所有的房源都不能够去出售，只能够去出租的这么样一个产品。据说啊，它首期推出的这个几十套房源大部分都已经出租了，它主打的这种就是我是一个品质的一个租房啊，跟我们原来的这种租房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整个房子做的相对来说是那种您跟买房基本上没有区别，而且它是 属于这种长租的，合约的话基本上签到是十年左右。这种的话基本上它面向的人群就是在海淀周边的一个高薪的园区的一个员工，包括这种可能是我们理解来的叫做这种白领人群啊，或者是金领人群。其实现在更多的是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您是不管是这个选择我们的商品房也好，还是公寓成全房也好，还是这种长租公寓也好，我们面向的这种房地产的这种多元化已经真的是越来越广，所以我们将来真的是可以去考虑一下，尤其是在海淀，除了这个项目，还有别的这种长租公寓将来会推出，尤其在南边还有大兴的一个项目，有在这个清源路，在黄村啊，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个楼盘，叫做中国铁建理想家，将来如果您在南边也可以去看看。 嗯。好吧，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条信息啊。土地呢是房地产行业最基本的一个生产资料啊，也往往代表了一个区域未来的一个楼市的走向。那今年一到四月份全国范围内土地市场所呈现出来的态势呢，同去年还是截然不同的。二线城市的重新成为了房企拿地的主战场，那这也似乎意味着未来一两年之内全国楼市的格局呢将面临一次新的调整。 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像有一些二线城市包括一线城市的热度真的是不比北京要低啊。我们就说最近杭州有个楼盘啊，这个楼盘叫做这个荣信蓝天，据说当时参与的这个申请摇号的人群将近12000人啊，这个12000人买这个房子，而这个项目的这个预售的均价大概在19000左右，而它周边的二手房的价格是已经到了20000多、27000左右。所以从现在来看，不管是这个杭州，我们现在接触的杭州，还是长沙也好，还是包括我们的成都也好，二线城市真的是现在已经比我们的很多比如说北京，比如说上海要火热很多啊。其实如果您是比如说我们的互联网区啊圈里的，比如说跟我同样一个行业内的，将来真的是可以去考虑杭州去买房的。 嗯，杭州是吧？ 对， 杭州 工作生活都在那儿，环境又好。 对，环境真的不错。杭州我是其实一直很喜欢，自从小的时候看了《新白娘子传奇》之后是吧？对，就是确实很喜欢啊。但是反正那边的房价现在已经不便宜了。 对，已经不低了，尤其是它还是限购的。其实您如果真的是考虑那边去工作生活的话，可能还有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较大社保这么一个前提。 嗯，没错啊。因为我们这边也有一些朋友来问到这个限购问题，正好说到这个呢，我们来说一下。蓝衣小丸子说，请问一下，下花园的房子呢，可自住或者是在那边去置业什么的吗？那属于张家口，说应该不限购吧？张家口也限购啊？ 对 吧， 目前来说是限购的。 限购 对，有一些张家口是有一些区域是限购的，比如说怀来一类的它是限购的，像有一些区域，比如说张家口、赤城一类的，像之前有一些楼盘也是不限购的，这具体还要看楼盘所属的这个区域 是吧？好的，行，那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条信息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全国住房公积金2017年年度报告显示，2017年呢，住房公积金的缴存额呢是18726.74亿元，比上年增长13.06%。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额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速度。 其实现在我们就是看年轻人，比如说我们前两天团队有个新人来面试的话，首先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五险一金吗？ 啊，对， 这个比较常见啊，大家可能新入职的都会问这个问题。其实现在各企业也比较重视这个员工的福利，现在公积金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必要的入职的这么一个条件。那公积金现在大概一般来说的企业可能会缴到12%的这么一个存缴比例，而它又在买房方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的利率的问题。如果你同样的条件下用公积金贷款用商贷贷款的话，一个月这个月供大概能差个700-800块钱左右，所以大家更重视这个公积金这块，所以现在从这个来看的话，这种存缴额度往上走也是很正常的。 好的，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最后一条信息。那今年前五个月呢 ，Top 100的房企整体销售规模达到3.47万亿元，那同比增长33.5%。那从五月份的数据来看呢 ，Top 100的房企单月业绩环比增长18%，创年内一个新高，并且呢，五月单月业绩超100亿的房企数量达到24家，其中像这个碧桂园这种。走这个外围的是吧？这个单月的销售首次突破了700亿元啊！那这个可能也是现在的一个趋势吧，我觉得。 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如果你是就北京的这种房企达到这么大一个 数据的话，可能还比较难，可能现在就 必须得走 全国 的 路线。 对对对，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您想报名我们明天的一个云南的一个置业讲座啊，或者说想报名参加我们装修陪同计划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啊 ,85013710, 85013710来进行报名。好的，那我们下面继续来看大家发来的问题啊。比如说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有一套这种经适房没有转商，这个买房应该缴纳哪些税费呢？ 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这个首先啊，这个经适房这个两限房可能分为这个一类经适房、二类经适房。简单说一下，就是一类经适房的话，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基本上属于那种我们在之前啊，尤其是在这个可能一几年之前，我们去申请的这种去街道申请的那种保障房，叫做这个一类经适房。如果说我们的二类经适房呢，指的多数是我们那种回迁房这种两种房子呢，它有一个就是本质的区别。这种二类经适房的话，您在买卖的时候可能有房本就能卖了，但是在一类经适房这种我们叫做保障房方面啊，它是要你在这个满五年以后才能够去卖。 嗯， 另外的话就是在这个相应的税费上面，就是这种一类经适房呢，它可能要有一个综合地价管的这么一个缴纳，跟我们去买卖这个二手房还不太一样。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是我有一套大概一个一类经适房啊，这个是在2000年的时候是200万买的，是我的这个名下的唯一的住宅。现在的话我是想以300万去卖，那我除了这个我们现在所交的这个正常的税费，比如说我这个卖的时候大概是这个买家是这个二套，他可能要交一个契税是3%，这种都是正常的买卖二手房要交的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还有这个我们现在是满五年唯一的，现在假定设定他这个个人所得税就免征了，然后增值税的话满二年也免征了，但是你额外要交一个综合地价款，这个综合地价款呢是用你的这个我们的现在的网签价减去当时的买房的价，就是300万减200万再乘以70%，你大概要交一个交70万的一个这个综合地价款。所以你将来想通过去买卖这种一类经适房去盈利这种目的，从现在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小的，所以您就是如果真的想卖的话，就要考虑这部分钱了。这个税费真的很重，300万要交70万的税。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经适房，那天也是有朋友来问啊，就说可能家里头这边可能要就拆迁，也不算拆迁，就是可能会回迁的这种啊，所以他就问到底是要钱好还是要房好？可能也因为毕竟如果回来的话，就是拆迁了之后，他可能这个房子再回迁给你，那变成经适房了，就不是那个真正的就是产权房了。 它首先其实是算为二类经适房，其实从我们的这个大概的这个出售条件上面来讲的话，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大的差距，但是可能就是我要钱的话，那我就考虑拿到的钱去再买一套其他的商品房，我觉得这种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经适房这种房子从我们的这种居住的现在虽然说品质整个都在提升，但是如果跟一些我们的新房比较高品质的房子来比的话，还是相对来差一些。对， 好的，好，来，我们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这边有朋友问到，在牛栏山小区现在说要这个拆迁了啊，这个这不就是刚才我说的有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跟他很像啊，就是产权房，然后拆迁之后呢改成了经适房，请问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而且回迁的好呢，还是说再买用他给的那个钱去买这个二手房的产权房好？ 是这样的，如果你现在去用您的这个钱去买这个回迁房的话，它首先这个价格是比较低的，我觉得您就是还是要踏踏实实先把这回迁房买下来。首先它第一便宜，跟您正常去市面上买这个价格还不太一样。然后第二的话就是说到这个区别的问题，刚才跟大家说了，这种回迁房它是这个二类经适房，您可能需要这个拿到房本然后再去卖，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条件，它而且还不占您的这个名下的一个购房的指标。所以您如果这个钱富裕的话，我倒建议您先去把这房子买下来，同时再去看看二手房。 我当时也是这么建议的，我就觉得说可能还是要房子会比较 好 一点因为毕竟呢可能虽然是变成经适房，但是五年之后你也可以上市嘛，对吧？然后呢你再去卖的时候，那个时候价格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样子。另外一个呢，可能现在基本上这个税的问题可能都是要转嫁到这个买方身上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房子会好一点啊。 对，毕竟它是一个固定资产啊，这个可能会稳一些。 对对对对，好的，那我们 下面来再看下面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也有一些朋友说想问一下，就是可能交房的话，如果买新房啊，交房呢要到下房本可能要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如果没有拿到房本上，没有拿到房本，说可不可以上户口呢？ 一般的话是可以的啊，就是你在入住以后就可以办理户口了，可能需要你提供你的购房发票啊，包括这个银行贷款合同等其他证明，基本上是可以的。当然，这个最终的这个办理户口的，您可能要到您所在的这个房子所在的街道的户籍管理部门去问啊，就是一般来说就是派出所。 嗯嗯，好的，所以就是关于这个户籍这个事儿，房子这事儿呢，我觉得还是大家去问一下。不同的一些开发商是吧？你也买了新房吗？ 其实最可以准的这个应该是要到这个派出所去。 到派出所，嗯，那就只能说是我这个房子下来了，我住着了，但是还没有这个房本，看看怎么办是吧？ 一般来说是可以的。 好的。另外有朋友问到说，非京籍啊，在北京工作多年，原本打算在北京买一个小户型，但是最近看到这个天津的这个落户政策呢，由于要不要在天津买一套落户，以后子女上学也比较方便。 首先呢，现在这个之前天津那个落户的事儿很火啊，但是后来他应该是有一些其他的相应的一些要求，我们要看到你第一能不能够去落到天津那个户口。现在来看的话还不是那么的容易啊。 嗯。 当然如果您能够落过去的话，那如果非京籍在这个天津区域内去买一套房子，我个人觉得还是算比较好的。首先的话，就是在北京、天津两地去生活的话，包括现在的这个高铁是很方便的，包括您走京津高速，可能到这个天津大概开车的话，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就能到了。首先，这个通勤上面 高铁也很方便， 对，很方便。通勤上是第一能解决。第二的话就是，房子相对来说比这个北京还是要便宜一些的。您在这个天津的市区，可能花个四五万块钱的这种单价就能够买到一套相对来说还比较不错的这个房子。第三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孩子上学也好，这种条件相对来说可能比北京要更好一些。 嗯， 建议您能在天津买，就是先买一个，但是前提是您得先能把这个户口落过去。 对，因为昨天呢，我们还这两天特意的跟大家说了一下关于这个天津这个落户这个事儿啊，因为以前呢，可能最早的时候那会儿还有蓝鹰户口的时候，那会儿就是你买房你就可以落，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必须你要在天津工作，说白了也就是你要有纳税。是吧？你要有这些， 你要有正式的工作。 对，你得比如说，哪怕你们家得起码得有一个人得真真正正去天津去工作，啊，这样的话先落到那边的一个集体户口当中，落到集体户口当中，然后两年之后啊，比如说两年以内啊，两年以内，如果你买房了，那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户口落到你这个房子上面去。所以说，你首先得在那边工作。 这个情况下更适合就是我现在夫妻两个人， 对， 一个人到天津去，然后一个人在北京来，可能双城生活这 种情况。对，这样可能会好一点啊，所以说首先你得先那儿工作去啊，是吧？不工作肯定是落户是没戏的啊。好吧，来看下面一道问题，说现在手里有大概100万的首付首套房，打算买200万左右的房产，也可以买这种，可不可以买二手房？最好在北面或者共有产权房里面也可以买吗？ 是这样的，如果现在您就是200万的这种房子啊，就是总价在200万左右，那您的大概的首付呢可能是在100万左右，去买二手房的话只能买一个小平米的房子，从现在， 而且我觉得挺远的， 对， 是吧？ 现在基本上来讲的话，您要是在北边，这个事儿还真的有点难啊。但是可以看一个这个小区叫做北街八号，它有这个40平米左右的开间，相对来说您应该还能够得到。另外的话，如果您不要求在北边，您可以到这个房山来啊，到我的老家，到这个良乡来，选一个大概50-60平米的二手的老破小，应该是还能够够得到的。 二手老破小。 最后一个选择就是您买这个共有产权房。从现在来看的话，总价200万左右，再买一个共有产权房那种选择还是相对来说有一定的余地。但是呢，首先您还是得有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购房资格，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哎，真是啊，共有产权房它不是说谁想买就 能 买的， 对。 对， 而且还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您还要摇号，这个能不能摇上 是个问题， 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对对对啊，好的，我们这边呢，这个也有朋友一直也在问啊，比如说想咨询一下，比如金悦合住和旭辉城，说哪个项目更好一点？ 这两个项目呢是房山的这种限房价、竞低价的项目。跟大家说一下，这种房子呢，基本上它的特点是还是商品房，但是它的销售价格呢已经是被我们的有关部门限定了。它在拿地的时候就已经限定了，它的当时的限定的价格是在这个38994，38994。两个项目的话推出的这个产品呢比较有一定的差距啊，就是旭辉城这个项目它有是这个75平米左右的这个户型的产品，首付的话大概也就在个110万左右。从现在来看，这种60-70平米的这种户型在新房里面是比较少见的。那据我了解呢， 除了旭辉城项目，另外就是在这个大兴瀛海有一个仙景房项目，叫做这个完和斐丽项目，这两个项目有60-70的产品，其他项目基本上都是以这种90平米的这种户型为主打。所以这块如果您的首付是有限的，那我就建议您看看旭辉城这个项目。如果说您的这个可能考虑一个三居，那有重点可以再看看君悦侯住这个项目。这两个项目都在房山的这个新城，叫做这个官道这块，未来的话整个发展应该还是算比较不错的，但是现在来说距离地铁的话稍微有一定距离。 嗯， 但是两个都是大开发商啊，这个买起来应该都没问题。 嗯，好的，那我觉得哈，这个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一个呢，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一些活动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报名，就是85013710 85013710。那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仙境房啊，大家还是挺关注的。说据说目前这个仙境房还有两个新添了两个成员是吧？ 对，就是在最近这两天的事儿，应该是昨天的事儿。这个我们的仙境的官网上又挂出了3宗这个土地，其中2宗都是我们的仙境房项目啊，有一个还是在房山，但是这个在房山的这个青龙湖区域啊，大概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限定的价格是37245。另外一块地的话是在顺义的码头庄，这块地现在价格是在55000左右。那顺义这块地呢，其实我们现在如果说是定位给大家定位的话，大家觉得码头庄这个区域可能会比较陌生啊，是在这个鲁马湖啊。包括这个如果说是地铁的话，是距离这个后沙峪地铁站大概是在3公里左右。周边的话现在的话大概的一个在售的一个二手房的价格大概是在4万到5万，包括可能卖好一些的在6万左右。周边的二手房呢，给大家说一下，给大家介绍啊，就是阿卡迪亚庄园这个小区呢，大概的现在出售的房源比较大，大概是300多平米左右的这种房子为主。单价的话是在4万左右，那周边包括可能比较大家知名的像香花旗啊，包括像这个莫奈花园等等，现在大概的话是在4万到6万左右啊。从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新房它的价格跟周边的二手房价格差不多， 嗯， 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健康加油站。那明天我们来说说关于这个房产当中的法律问题哈。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接到一例投诉，手机尾号9766的孙先生嫌弃我们的海参丑，说自己呢想买好看一点的，自己看着舒服，吃起来也有滋有味，送人呢人家看着喜欢也拿得出手。是啊，货卖一张皮，谁不喜欢皮好一点的海参呢？ 但是这话又说回来啊，皮好的海参真的就是好的吗？那现实的情况就是，外表越来越白的馒头越没有人敢买了。 哎， 有人甚至专买那些看上去没那么白，甚至馒头表皮上还有一些粗糙的馒头。 嗯， 他们说啊，这样的馒头吃着放心，外表越来越好看的菜是没有人敢吃了，所以他们就再也不敢吃外表看上去很美的菜了。 那海参外表越好看就越好吗？也别先急着下结论。听说呢，多用几遍盐搓出来的海参，由于内容物丰富，绝对不会出现曲溜拐弯、外表赖乎乎的样子。 那我们的顾客买到的鲜芋仙海参和饭店里吃的海参明显不同， QQ 的脆脆的。厂家也说了，鲜芋仙海参具有几大优点。 嗯， 第一，营养价值完全保存，几乎没遭到任何破坏。第二呢，泡发方法简单易行，用矿泉水浸泡24小时就发泡好了，可以吃了。第三呢，就是纯天然无附加剂。 那在即将到来的端午节，我们也推出了献给父母最好的礼物鲜芋仙海参的专场活动。 嗯， 除了海参好之外呢，价格也到位。这一盒200克的干海参里面有40头左右，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只要699块钱。这划算下来啊，每一头海参15块钱。 没错， 干海参泡发之后能有3-4斤的样子，吃上一个季度没有问题。这也就是每个月啊拿个停车费钱吃海参了。